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就在我刚刚打开话筒的一瞬间，因为现在天冷了嘛，大家都穿羽绒服，有的羽绒服呢会掉小毛毛，刚刚在我的眼前就有一颗羽毛在我眼前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像极了城市当中的浮游的我们。我们在这个城市中忙碌地工作着，学习着，加紧自己的步调，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个朋友都很辛苦，也很纯真。谢谢每晚22:02的时候，我们的听友有一个暗号的记得，一串心打到屏幕上的时候，就是彼此心灵相通的开始。2018年的11月21日星期三的晚上，22:03:03，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你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到，你可以通过网络的视频直播看到直播间的样子。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主持人周准。你会有一个想象吗？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982的视频直播，你会想象这个在每晚22:00到23:00出现的主持人他是什么样？他为什么要每天晚上来到节目里呢？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白天需要休息吗？他就这一件事情要做吗？他来的时候心情如果不好，晚上的步调会怎样呢？这些想象每天我都会解答给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真是大陆机的朋友，我跟你们一样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时候情绪会高涨一点，有时候随着心情的低落而影响我的言谈举止。但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我热爱的工作，只要我打开话筒这一瞬间，我和你们必须在一起。有一个词叫迷宫，有的人呢说迷宫很有意思啊，如果是旅行的这样一个迷宫的话，你在里面可以慢慢的寻找穿行过道、拐角、直行、倒退、反复，这种迷路很有意思，因为你在旅行。但是在我们的漫漫人生长河当中，如果你一旦迷路了，你会怎么办？ 先是不知所措，然后开始紧张，下意识地寻求帮助。当你寻求无果的时候，在进入那个阶段，好像会更加的清澈，澄澈自己需要什么做什么，然后努力地开始攀爬自救。夜，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这里，偶尔迷失，偶尔获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迷路的时候该怎么办？你有没有迷路的时候，不知所措，前方一片雾，你看不清方向，甚至那个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情、熟悉的环境，就在一秒之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天翻地覆，你迷路了。有很多方式可以跟我聊聊迷路这个话题。Lost 啊，第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关注新浪微博，我的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周大准，你可以随时跟我取得联系。第二种，你可以下载花椒 APP， 关注搜索十点大陆机。第三种，你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到直播间那个栏里找到十点大陆机，就可以心意相连。谢谢一地狗毛薛瑞送给我的超级福袋，也谢谢游泳的心、游泳的云送给我的心和所有在线的朋友。现在一共在线93位，如果你是真在线的朋友，比个心给我。夜还很长，我们慢慢开始。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希望如果你现在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的话，就赶紧扫描一下，可以加入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网友群。在我放第一首歌给你之前，我要对现在正在迷路的我的一个听友，他叫做雨慧飞，说一定要加油，面对身边亲人的突然患病，一定要自己先考调整好情绪，因为患病的人是脆弱的，需要照顾的，弱不禁风。如果你一旦垮了，精神垮了，身体垮了，对家人不利。也希望你度过这个生命当中难得的考验，也希望你的父亲早日康复。十点大陆机，11月21号，第一首歌推送给你，有请卢广仲，大人中。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是戏谑的、简单的、温暖的小情歌。当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它写的是我们都市人当中的一种生活状态，也有一点小小迷路的情绪。我也一样，每天在探索，但是我每当自己迷失、将要迷失的时候，我会迅速摆正往前冲。你呢？ 安静的人想很多，说话的人专心说，上班的人在五楼，下班的人活得自由，勉强的人不快乐，快乐的人那就是我，你也想跟我一样，雨下起来唱了首歌，远方远方哪里才是远方，原来爱人不在身边就叫远方，让我爱的人永远住在我心脏，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茫茫人海里游，抬起头才发现流眼泪的星星正在放弃我，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 像失败，好像成功。车水马龙里，我抓着支持我活着的快乐。远方，远方，哪里才是远方？原来爱人不在身边就叫远方。远方，还好我爱的人永远住在我心脏。长大后虽不是离家出走，茫茫人海旅游，抬起头才发现流眼泪的星星正在放弃我。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家出走， 茫茫人海里游， 抬起头才发现流眼泪的星星 都在看着我。 他说加油，让我为你感到光荣。雨过天晴亮亮的， 雨过天晴亮亮的， 不用再担心什么， 我不用再担心什么。 那些花都怒放了， 那些花都怒放了。 爱人的人活得自由， 爱人的人活得自由。谢谢卢广仲，大人中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十点，欢迎你打开收音机，也希望你用你的智能手机 iPad 各种可以看到视频的方式的工具来收听收看深夜电台深情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迷路，每个人都有迷路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懵懂的时候，一股子力气傻傻的坚持，为了理想变得不切实际。但是我要告诉这些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不切实际地追求一个梦想，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百分百地鼓励你，为你点赞。人生很长，青春短暂，几年，两年到五年，在这五年时间当中，你必须要为一件事情冒险、疯狂、哭泣、流泪、执着、放弃，又在某一个机缘巧合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丝曙光的感觉。你生命当中必须拥有这种记忆。如果你连这种记忆都没有的话，应该不叫平庸，应该叫你缺少勇气，内心自闭，不敞开，不放开。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种青春当中的迷失，说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请听听周准这个过来人的话，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也许这一步你迈出去的时候会做特别多的取舍，甚至舍要大于取得，但你也要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当你打开那片新的领域，你获得新的感知的时候，你会认识重新那个自己，推翻以前你觉得还算准确还算有道理的人生价值观。当然你打开那扇门，推开那扇窗户之后，一定是正确的、有方向的价值观，而不是扭曲的、假装华丽的。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说过，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天是哪两天呢？一个是你咕咕坠地出生那天，还有就是你找到答案的那天。你找到答案了吗？人生有很多答案需要寻找，自己的答案，身边朋友的答案，爱人的答案，找到爱人如何去爱的答案，爱了之后圆满的答案，相伴终老的答案。你发现没有，这些答案如果一个没有用心寻找，它一定会飘在半空中，就像我刚刚进直播间那片羽毛一样，飞在空中。你想抓可以抓住它，但它是虚无缥缈的。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非常喜欢的对唱情歌，辛晓琪阿杜带来的《月光日记》。你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有，我每天都会写一点东西，给自己，给未来的人生。 山泉月飘在风里，像不说话的谜语，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 下弦月左边的雨，像是星空下的你，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 你曾经来过心里，像心中的一场雨，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流浪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 我等待在夜梦里，看往事的风雨， 爱让两个人心 歌的时候，就想到两个相爱的人在风中舞蹈。你可以把这个舞蹈的场景想象任何你熟悉的地方，又陌生的环境。两个人就像此时此刻全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彼此照应，彼此欢乐，彼此分担，彼此忧伤。 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流浪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让两个人 羡慕，我们妄想，我们尝试，我们说，我们放弃，我们失去，我们热爱，我们不同。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欢迎你在2018年的11月21号22:24中继续信任的来到十点大陆记。已经落座的朋友，请你们坐踏实了。刚刚进场的朋友，慢慢适应这节奏、温度和感受。周准在深夜，欢迎各位的光临。2018年从1月1号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在直播间恭候各位。这里自然而然也让我习惯了成为一个我们相聚的小角落，小团体。也希望你如果现在正在通过视频观看我的节目的话，可以扫描视频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我们听友群的二维码，加进来就有惊喜。这个惊喜你带多大诚意来，惊喜就有多大。在路上2016说慢节奏挺好，我们都说慢生活，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紧张的节奏、急促的脚步的那种跟时间赛跑的生活，慢下来你反而觉得难过、担忧、不踏实。所以我们都要经历人生当中那种不切实际、特别快节奏的生活。今天说到迷路，我有一个妹妹，是我叔叔的孩子，她小我1岁。小时候的她跟现在完全两样，小时候爱笑、爱哭爱闹，性格阳光。2003年我来到北京，他在之前已经去到了阿联酋，他开始闯荡新世界。我还曾经发 email 跟他说加油，外面的世界毕竟一个女孩不容易。我深深记得在2005年他回国来北京找我的时候，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作为他的表哥，我能感觉到他在国外生活的很不顺利，身心疲惫，眼神当中竟然多了几分凄凉。我作为他的哥，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我只记得他很瘦，穿了一身黑色的帽衫，裤子鞋子都是黑色的，极其不阳光的一个人。我心里边很痛，很关心他，我想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告诉我。但是作为亲人的敏感，我察觉了他在国外生活的不顺心。那晚我跟他谈了很久很久，谈了很久很久之后，他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我想那晚他睡得很踏实吧。我希望身边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家人亲人要时时刻刻给予他关心。虽然我们心意相连，血浓于水，但是每个清晨、日落、黄昏、深夜，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十点大陆记 To be a better man。这首歌会想到我的妹妹，想到那些在生活当中、城市里追逐梦想的年轻女孩们。Go ahead， 加油。 他在街角和寂寞赛跑，把心事都

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说准大，谁还不迷路啊？有些人迷路了，能够迅速找到出口，从那个错误的方向出来；有些人迷路了之后，真就误入歧途，越陷越深。我希望在深夜我们交流谈心的时候，你可以走出迷雾，拨开那个让你看不清世界的云，敞开你的眼睛、心灵，找到对的方向和答案。2018年的11月21号星期三22:32:59，谢谢你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我们说迷路了你该怎么办，有些朋友说怎么才迷路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说个很简单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路痴朋友经常迷路，就算这个路他开车开过三次，他还不知道路怎么走。但是他一定会另外一个方面很杰出，比如说他知道哪个饭馆在哪儿，哪个饭馆好吃。所以说你感兴趣的时候也许不会迷路，因为有兴趣点支撑你，支持你一直往前走，一直学习它，了解它，钻研它。我们的朋友郭老东子说迷路了呀，就在原地静一静，给自己一空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之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只要这一刻太晚，不要太晚到来，不要一直迷失自我。我们犯傻可以，偶尔犯傻没问题，是可爱，是成长的经历，必修课。可你一直犯傻，就要找找自身的问题。孙小果是个热爱广播，我觉得他特别喜欢配音的一个姑娘，非常的真实。他说吃完热腾腾的火锅去看了无名之辈，回来单曲循环了姚十三的瞎子这首歌，虽然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但是却是听红了眼眶。我觉得听音乐有非常多的场景和感受，会让这首歌给你听后感直接加分，对不对？他说面对生活的改变，迷路者一直在追寻安全感和方向感，青春和瞎子一起变成了哑巴，没有努力的活着。我们人生年轻的那个时段都会有迷茫。无名之辈我也看过，我在一个还算空荡的下午自己在电影院看完了无名之辈。真的，当那首瞎子的歌曲响起的时候，你觉得不流眼泪配不上当时的情景和你内心汹涌的情感，有些眼泪要流出来。在你经历的生活，生活给你的锤炼和考验之后，你不是那么简单获得了一个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后，你才能得到一种人生的回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获得都不容易，你要好好珍惜。接下来有请姚十三瞎子。我曾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分享过这首歌，我写了三句话，哪三句话呢？做一个看得见的瞎子，听得见的聋子， 说得出的哑巴，很难哦。又肯定又否定，迂回，进步后退，冲撞，推翻，发现又迷失，最后才能得到。得到了不一定就是一直拥有哦。啊， 秋天里蝉在叫，我在亭子边，刚刚下过雨，我拦在门口喝不到酒，我咋死的舍不得，都是们船家喊快点走，我拉起你的手，看你眼泪淌出来，我咋分，我叫不说话来，我来在我叫不说话来，我要说走了，之前你的眼波波浪里啊，黑巴巴的天好大哦，你别说最难在的，跟起表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下就醒来，我在哪的杨柳的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我一天要开好多年，漂亮的小姑娘些嘞，都不在我边边了嘞，这算是日子闲，在长安街，我也找不到人来讲了。 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也许你在看过《无名之辈》这部电影之后，在听姚十三这首瞎子贵州方言的歌曲，才知道它的力道很凄凉又很真实。现实总会很汹涌，一浪一浪，一榔头一榔头地吹打着你。有的人被击倒了，击垮了，然后随波逐流。有的人抗击打能力很强，扛下来，受着伤，带着沉重的负担往前走。有的人拼尽全力反击了过去，也许生活会变得不太一样。迷路，除了自己的迷失，我想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都有情感的迷失，这是不得不说的一个环节。每晚都说，每晚我们还会犯错。我刚刚在下楼碰到一个同事，我们聊天，很好的同事，很多年认识他。他说有一次他的爱人跟他的闺蜜喝到凌晨三点回家，喝美了。妻子喝美的感觉很有意思，直接把羽绒服脱到了家门口，进屋之后开始笑，朝着他笑。然后我这同事觉得，哎，我该怎么办呢？跟他对话说，你怎么了？你还行吗？他说我很好。你要吐吗？给你拿个盆啊。不用，你把我扶到洗手间就好了。那谁，这么些年谢谢你，我很幸福。我那个男同事特别感动，然后他平常也不是那种多愁善感像我一样的人，然后他就哇一下就没忍住，他觉得那晚过得特美好。虽然有点担心，也知道他的爱人是跟闺蜜一起聚会的，但是那一刻他完全融入到了幸福的生活当中。我还有一个朋友与他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有一次说他的女朋友啊，并不是啊老婆的女朋友，有一次他们单位团建喝到深夜一点半回家，敲开他们的小屋，他是在一个地方租住的房子，十几平，然后女生也喝得很多，但是他进门没有微笑，迷迷糊糊地坐下来，对着我那个朋友说，你还没睡啊？我那朋友说，啊，没睡啊。那谁，我跟你说，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我平常我说不出来。你怎么了？你要吐吗？不要跟我说这些话。我跟你说，那谁，你不够爱我。也许我就是不够爱他，他不够爱彼此。爱是什么？你心中自有答案呢。依赖是什么？依赖跟爱不一样，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依赖鬼，好吗？ 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 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思念像苦药，竟如此难熬，每分每秒，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我什么都不要，知不知道？若你懂我这一秒，我想看到，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我紧紧的依靠，紧紧守牢，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到。 希望我们真实的爱一个人，拼尽全力的爱一个人，别辜负，别辜负任何一颗滚烫的心。算术很棒的人，但是算术再好也算不到爱到底有多少才算是真爱。眼睛模糊了，就让眼睛湿润一会儿吧。谢谢李代沫。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我忽然想放这首歌给你，这首歌是 The Milk Carton Case 的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密歇根州，密歇根，你去过美国吗？美国有不同的风情，美东美西，自驾，主题，旷野，好莱坞。Grammy， 密歇根 ，Push you。 The clouds move over Pontiac skies. Their silent thunder matches mine. I know this feeling from love.I wondered, was it gone? without you. 是在喧哗，在热闹 ，without you 也没有意义。你人生再富有，再高调 ，without you 没有意义。 It's not an asked like you'd expected, among broke down brick lines and Motown records, and all that.Is a blind reflection. But you know what's coming and you regret it. So when she calls, don't send her my way. When it hurts most, it's the right. 自我价值的体现，纯真，义无反顾，好多词汇涌现在我们的生命和心里。时间就是这样的不等人呐，转眼一看22:56，我们就要 say goodbye。 我想告诉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天你要记得，出生那天，只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经历那天了。谢谢挚爱的父母，还有就是你找到答案的那天。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每天保持微笑 ，just like me， 你看我笑一个。晚安了，你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同先生的，夜歌。明天见，愿你走出迷雾。不管归来还是路上，